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华华在小学数学课上，这天老师正在认真的讲课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发现小菲利普啊在课堂上吃香蕉，他非常不高兴，生气的对小菲利普说道：“ 小菲利普，你上课的时候为什么要吃香蕉？”“ 报告老师，因为苹果刚吃完了。” 话说这天早上，七岁大的小亮亮上学又迟到了，正赶上同学们在操场上做早操呢。班主任看见了，不饶他，过去问他：“ 小亮亮，你这每天都几点起床啊？” 小亮亮揉了揉睡眼惺忪小眼睛，对老师说道：“ 那不一定，每天早上几点起得看我爸几点叫我。” 话说有这么个五岁大的小女孩，她跟她妈妈一块儿出去参加婚礼去了，看到新娘在婚礼上穿着一身白色的礼服，小女孩非常好奇地问她妈妈：“ 妈妈，新娘为什么要穿白色的衣服呢？”“ 白色代表幸福和快乐，而今天对于新娘子来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，懂了吗，乖女儿？” 听到妈妈这么说，小女儿想了想，然后继续问妈妈：“ 妈妈，那新郎穿黑色的衣服是不是表示他今天不快乐呀？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话说这天上课的时候啊，物理老师向台下的同学们问了一问题：“ 同学们，如果有通上电的这么几个导体，它们的电压分别是11伏、30伏、220伏、1000伏、3500伏，那么哪位同学能告诉我哪个导体可以摸，哪个导体不能摸呢？” 老师的问题刚提出来，坐在前排的小马就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 老师，我个人觉得从11伏到3500伏的导体我们都能摸，只不过有的导体我们只能摸一回。” 话说兰西太太呀，这天买了一大桶冰激凌，然后她就把家里四个孩子叫到跟前，对他们说他们可以用拥抱来换取这个大桶里的冰激凌，每个孩子拥抱妈妈一下呢就会拿到一份。兰西太太这个游戏规则确实非常奏效，家里的四个孩子排起了队，挨个拥抱了他们的母亲，前三个孩子在拥抱了他们的母亲一下之后呢，如愿的拿到了冰激凌，而排在队伍最后的家里头最小的小威廉，这个时候先向妈妈笑了一下，然后啊不由分说的上前连续拥抱了自己的母亲两下，然后马上退开一步，非常有礼貌的对妈妈说道：“ 妈妈，冰淇淋我就有一份，第二个拥抱是我给您的小费。” 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，玛莎和她丈夫决定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。出门以后啊，在路上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忘记带照相机了，于是呢两口子赶紧走进了路边一家百货商店，希望在这家店里能买上一种便宜的一次性照相机。进了店门之后啊，玛莎的丈夫问店主：“ 店主先生，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可以用完了就扔的照相机？” 白发苍苍的店主听了玛莎的丈夫这么问他，想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微笑着回答道：“ 小伙子，我有点不太明白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不过说句老实话，我确实不太关心你买了我的相机之后怎么处理它。” 解，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，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，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，大风一吹离得并不远，下次见面以前都记得那感觉。 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，小刘他们班的胖胖的物理老师给他们上物理课的时候，为了让同学们明白光线折射现象，他就给大家做了一实验。他首先把玻璃杯装满了水，然后冲大家问道： 同学们，如果老师就是一道阳光啊，把老师插到水里头去，会出现什么现象呢？ 此时小刘站了起来，大声回答道： 老师，那水就会溢出来了。 话说汉斯先生和他的太太结婚已经很多年了，这天吃过晚饭之后啊，汉斯太太突然向他的老公问道： 亲爱的，最近我经常听你们公司的人夸你，说你在外面几乎滴酒不沾，可是你每天晚上回家以后都要拼命在家里喝酒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醉醺醺的汉斯先生听到太太的问话，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对太太说道： 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单位里有很多人都告诉我，他们说在家里喝点酒能壮胆儿。 而有这么一天，在一间酒吧里，一个很狼狈的男士正在向他的好朋友讨教： 哥们儿，你说我要是跟我女朋友分手，我该怎么跟她说这事儿呢？ 他的好朋友回答道：“你要是真想跟你女朋友分手，提分手这事儿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动作，那就是你的双手要紧紧握住你女朋友的双手，然后再说话。” 我明白了，老弟。我要是想跟我女朋友说分手这事儿，我就得先握住她的手，让她感受到我的那种无奈的情绪，这样比较容易分手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 听了这个男的的话，他的好朋友急了，他很激动地继续解释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理解错了。我让你在跟你女朋友说分手的时候，一定要握着她的双手，是怕她听见这事儿之后，随手抄起什么东西揍你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下午，有一位女士来到了心理诊所看病，一进门她向医生问道：“ 大夫，请问忧郁症患者是男人多一些呢，还是女人多一些呢？” 这个嘛，患忧郁症的人，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女性比较多一点。 哦，是真的吗，大夫？那为什么我碰到的男的看起来都很忧郁呢？ 哦，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嘛，这些事儿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我得问问您，你看到的那些男的，他们是在看到你之前开始忧郁的，还是看到你之后慢慢变得忧郁的呢？ 这天一大早啊，妈妈就带着四岁的小比利去邮局给奶奶寄东西。在寄东西的过程当中，妈妈在邮局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 哦，糟了，这应该是贴一张60美分的邮票，可是我贴了一张1美元的。” 小比利看到妈妈很着急的样子，就耐心地安慰道：“ 妈妈不用担心，你已经贴了一张1美元的邮票，那你再贴上一个40美分的邮票，中间画一个减号就行了。” 话说这天在大街上挤满了买东西的人，天突然下起大雨，有些人慌慌张张的赶紧找地方躲雨，但是有一位中年妇女啊，她决定要穿过街道走到街道对过去。路边的水沟啊，水冲得很急，而正当这位女士站在那儿想鼓起勇气走过去的时候啊，突然她觉得有一只强有力的男性的手把她稍稍举起来了一下，并且推着她向前走了过去。而到了街的那边之后，这位女士回头看了看推她过马路的这位男士，然后从手包里啊慌乱地摸了一阵，掏出了一把硬币递给了这位男士，并且满脸堆笑地对这位男士说道：“ 非常感谢您先生，要不是您，我恐怕在这样的大雨天里是很难走过这条街的。” 这位男士看到了这位女士手里拿着一堆零钱，又向她说了这样一番话，他赶紧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，然后说道：“ 夫人，对不起，您恐怕是误会了，我的父亲其实是政府里的高级官员，所以我……” 还没等这位男士的话说完，这位女士马上不好意思地接过了话茬，说道：“ 真的吗？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我身上只有这点零钱了。” 有这么一天晚上，一位家庭主妇在家里头干完了一天的活，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累了，于是她就喝了一口酒来解解乏。刚喝完酒啊，他就想起来得安置小女儿睡觉了，于是他赶紧来到了小女儿房间。一进房间，小女儿就闻到了妈妈身上的酒味，于是他抬头向妈妈问道：“ 妈妈，你刚才是不是又偷偷的喷爸爸的香水了？”